我们朝鲜市新型战略武器系统比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2月12号进行成功。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地，对比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进行了指导。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去年8月提出了关于在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获得成功的成果的基础上，开发一种延长这武器系统射程的地地弹道火箭的任务。他受到有关比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开发工作情况的汇报，并指定试射日子，而且亲赴现地直接指导了其准备工作。试射当天，他在试射之前观看了军需工人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技术和智慧所制造的履带式弹道火箭自行发射台车。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登上监视所，具体的了解比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计划后，下达命令进行试射。通过这次试射，确认了地面冷发射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大功率固体发动机的启动特点，并重新确认了能动区段飞行时弹道火箭的制导及调控特点，大功率固体发动机的工作特点，分级脱离特点，而且验证了可装载其能力更有提高的核弹头的调控战斗部脱离后中间区段和载入区段的姿势调控及制导、回避、拦截、机动特点等，并在极其恶劣的地面环境中试验和完成先进设计和制造的自行发射台车的机动及运营状态，还通过实际弹道火箭试射完全确认了其技术指标。比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是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安全，用不是延长射程的方式，而是提高高度的高角发射方式进行的。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先进开发的比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是一种能够既便于利用作战，又保证打击迅速性的我们朝鲜式的优越武器系统。从发射台车和弹道火箭的设计、制造到发射等一切，全都100%依靠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技术开发的，名副其实是一种主体弹、主体武器，并对于诞生又一种我们朝鲜式有威力的核攻击手段，增强我们祖国强大力量，表示十分满意。他说，目前我国的火箭工业从液体火箭发动机完全转变成了大功率固体火箭发动机，而且取得显著的加强和发展，成为了开发创造型工业，而不是样品模仿型。由于新型战略武器系统的开发，现在我国人民军可以在水下和地面的任何空间最精确、最迅速地执行战略任务了。试射结束后，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参加比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的国防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军人合影留念。